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51集，新魔旧事上。公孙喝着汤药，总觉得赵普似乎是有点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，具体是哪方面他倒是也说不上来。不过从刚才开始，他就觉得赵普看他的眼神怪怪的。赵普也觉得自己可能是哪里有些不对，这会儿除了那书呆根本没法想别的。两人大眼瞪小眼，边喂药边又不说话，莫名的屋子里的气氛就微妙的有一点点暧昧起来。正在这时，展昭等人到了，小四子往两人当中一钻，公孙就觉得似乎气氛又对头了，赵普则是拖着腮继续发呆。 我家书呆再加上小四子，一家三口， 有人袭击你啊。 赵普正满脑子一家三口，就听到展昭问他，听展昭问，公孙就抬头。 是啊，一个女鬼。 公孙正想接着说，小四子一勺药又塞进他嘴里了，然后眯着眼睛瞧着他。公孙瞧了瞧自家儿子，小家伙明显不高兴了，于是也不折腾了，乖乖吃药。赵普让影卫们代劳将那女鬼描述了一下。 又缩进墙缝里了？ 鬼也能跑进开封府来？ 里头是有些玄机，应该不是真的鬼。 黑影将玉儿发现的丝线给白玉堂和展昭看，展昭看了就皱起了眉。 你是突然想到去厨房拿药的吧？ 嗯。 哎，这机关听着似乎还挺复杂的呀。 嗯，应该是提前有准备，于是最开始的目的也未必是用来对付赵普的。 什么鬼啊，这么大胆子闯进开封府来了。 对了，七哥的骨灰坛子里装的不是骨灰。 众人都一愣，赵普也一愣，瞧着公孙，这才想起来两人见面之后就一直在对视，他都没问一句正经话。 不是骨灰是什么东西啊？ 是尸粉。 碾碎了都能分辨出来。 展昭走到桌边打开那骨灰坛子看，白玉堂也走过去看了一眼，皱眉。 是七哥没死还是什么？ 不可能，尸体我亲眼看见的，烧的时候我也看见了。 于是众人更不解了，是有人用石粉调换了七哥的骨灰，图个什么呢？开封府厨房前的院子里聚集了不少影卫，打着火把提着灯笼将整个院子照得灯火通明。丫鬟玉儿拿着个水碗，手指头沾了水轻轻地往上弹，借着水珠反射的光照出了残留的细线。刚才雨大看不清楚，这会儿细心的丫头已经找到了三四根极细的丝线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走进院子，白玉堂看了看细线的分布，展昭则是去看墙缝。开封府好歹也是大宋朝最大的衙门，虽然不说富丽堂皇，但是墙上不可能有多大的裂缝还没人修。此时那道传说中被鬼钻入的只有小指甲盖那么窄的缝隙里，除了一些墙灰什么都没留下。小梁子也跑进了院子里，小四子要照顾公孙，所以他闲着就来看热闹了。 人也能从这条缝里钻进去啊？这里连一件衣服都戳不过去的吧。 小孩子毕竟比较活泼，小梁子轻功好又调皮，跟个小猴子似的围着院墙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看了个遍，最后他蹲在墙头发起了呆来。展昭抬起头看墙上一脸困惑的萧梁。 怎么啦小梁子啊？ 这面墙的裂缝只有前边有，后边都没有的，难道缩进墙壁里去了不成？变戏法呀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倒是明白了为什么幼年时候的赵普会踹塌了皇宫的院墙，估计也是一样的困惑。众人正忙碌，包大人走了过来。包大人还是一如既往的镇定，但是也能看出眉宇间有一丝的忧虑。众影卫查了好久了，始终都想不明白刚才平白无故出现的鬼魂是怎么一回事，见到包大人进来也有些不好交代。包大人略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就对展昭和白玉堂招了招手，两人跟着他去了书房。进了书房，包大人却没说闹鬼的事情。 你俩今日在外边可有听到什么闲言碎语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，不解地看包大人。 什么闲言闲语？ 本府今日在太学和龙图阁都听到有人在说皇宫闹鬼之事。 关于七哥的？ 啊，宫中闹鬼或者出点什么岔子也不是头一回了，通常下令不得外传之后都不会传出去，但是这次却传得满城风雨，有点奇怪啊。 如果是有人装神弄鬼，也不排除故意散播谣言的可能吧。另外，宫中拆院墙动静不小，更加引人猜疑。 估计明天就会有人传开封府闹鬼了吧？赵普在开封府被鬼袭击，这个听起来比在皇城遇袭要害人的多。 本府就是担心背后还有什么阴谋。 展昭见包拯本来就因为春事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，这回更添烦恼，毕竟也一把年纪了，可别担心出个好歹，于是安慰他。 大人无需多虑，我会加紧调查的。 包大人点头，他自然是信得过展昭的，同时又隐约有些预感，春事在即，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展昭和白玉堂出了书房，刚走到院子里，一个红色的身影扑了过来。 赵昭， 展昭回头一看，红九娘已经挂在了他的肩膀上，摸他头。 想我没？ 红姨，你怎么来了？ 在家闲不住呗。 院外，吴一霍背着手溜达进来了，跟白玉堂点头打招呼。白玉堂也点点头。 这开封府也不太平啊，刚来就撞上闹鬼。 小叔，你看到那女鬼袭击赵普了？ 我也看到了，跟真的似的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 能看出假的来？ 展昭眼睛都亮了，吴一霍却是摇头。 看不出来。但是强行要做还是可以做到的，就是麻烦点儿。你不如找公主试试。 外公可以做。 你别让你外公把人缩进墙缝里，你就让他瞬间把一个大草包给弄成一粒黄豆大小。 这样也可以的呀。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儿，只要内力到达那个境界，以前也…… 吴一霍话没说完，红九娘踹了他一脚，顺便瞪他一眼，吴一霍就不说了。看一旁，展昭和白玉堂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。 我去问问赵普，看他有没有线索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白玉堂就走了。院子里就留下红九娘、吴一霍以及眯着眼睛的展昭。九娘就掐吴一霍：“ 都怪你， 昭昭和玉堂又不是外人， 你俩什么事情瞒着我？ 也不是。”你外公以前干过这事儿，将草包变成黄豆，类似。 九娘望天，展昭更困惑了，类似。想到这里，展昭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 你是说外公用内力将人变成，变没了？外公把谁弄成那样了？ 你不要怪你外公啊，公主不是因为凶残才那样的，是那个换心人实在太可恶了。 什么换心人？ 你听没听过一个传得最厉害的关于你外公的谣言？说他练功需要人心。 展昭点了点头。以前关于阴侯的各种可怕传言满天飞，有一些简直离奇到不可思议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条，一条说他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，还有一条就是说他练功需要食人心喝人血。展昭每次听到这种谣言都觉得很可笑。事实上，阴侯吃东西的习惯和白玉堂很像，最怕油腻荤腥，辛辣不碰，生冷不碰，只爱喝点酒。别说练功吃人心了，让他们吃一口生鱼都能恶心好一阵子。 那个不是胡扯的吗？ 的确是胡扯，不过公主其实算是替人背了黑锅。 吴一霍找了院子里一张凳子坐下，跟展昭详细说。另一边，白玉堂半道劫走了出门吃夜宵的天尊，到了太白居的雅间给他要了份宵夜，然后五爷问起了关于用内力将人弄没了的事儿。天尊一听就明白了，呼呼吹着勺里的馄饨。 你听谁说了那老鬼宰幻心魔的事情了？ 幻心魔？ 大概几十年前吧。 天尊吃了口馄饨，又掰着个蜜汁鸡翅膀开始认真回忆。白玉堂挑眉看着他。 你活了100多岁了，几十年前是多久啊？10年还是90年？ 哎，你要是那么挑剔我就不说了。哎，我都100多岁了，你跟我讲记性有意思吗你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